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现在北京疾控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咨询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安定医院老年科的主任，也是副教授、副准医师张庆娥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首先再一次欢迎一下张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将继续这个上次的话题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老年痴呆，然后包括阿尔茨海默病哈。上回我记得特别形象跟您说，我们有朋友暑期哈，就是减字儿哈。当然对于老年痴呆的这个患者来说，可能就是早期发现的，可能大家更关心的是包括记忆力的减退哈。然后突然之间可能有些人啊不认识了，那突然之间这个挺吓人。后期是不是会有很多的，就像您上回所说的一些，比如焦虑在里边，然后抑郁在里边，甚至于整天有些老人可能要死要活的都有可能，就是家庭的这个氛围可能就会被吵得这个不可开交，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现象？ 对，就是这种就是老年性痴呆的这个患者呀，他其实现在研究发现，他无论是在早期、中期还是晚期，它实际上都会可能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精神行为症状。那么大概90%的这个痴呆的患者可能都会有精神行为症状，而且精神行为症状往往是影响这个患者的病程和这个对他社会功能影响是比较大的一组症状。那像您刚才提到的，可能比较轻的老人出现一些失眠呀、焦虑呀、抑郁呀，那么比较重的老人可能出现暴力的倾向啊，比如说就是老百姓说的折腾、 折腾 对怎么都不合适夜里坐卧不安的，甚至有的老人不动声响的就出去了，出去也不知道去哪儿，半夜就离开家了然后呢，有的老人甚至出现这种幻觉他说哎呀，我老看见家里来人了然后像我昨天碰到一个老人在门诊碰到一个老人家属说他每天晚上都拿着手电筒把家里所有人都照一遍，因为他要找那个藏在他们家里的小偷所以这个就是对自己和对家里其他人的生活其实造成非常不利的这种影响。 是，我觉得像您这样一说之后呢，我们大家知道了，其实阿尔茨海默也好，老年痴呆也好，不是像我们普通人想象的那么简单，只是你比如说哎呀，可能就是计算能力差了一些，记不住事儿没关系，我们家里边也不需要老太太老头算算什么东西，算账咱们不用管，然后呢我们就陪着他吃陪着他喝就可以了，其实还没有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是吧？ 是的。这也是大家的一个误区，很多人觉得说哎呀，痴呆了反正没有特效药嘛，我们就不干预但是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有很多人如果早期干预的话，其实往往预后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研究发现，就是说这个痴呆的患者他其实有可能在很早的时间，比如说在他出现临床症状前几年甚至数十年，他其实已经发生了这种变化比如说他的这种发生这种病理的改变就是大脑出现病理的改变所以呢现在把这个疾病在，因为刚才我们讲了，你进入痴呆期以后我们已经没有特效药了，所以现在把这个疾病的干预从这个痴呆前期痴呆期前移到我们都会前移到痴呆前期，实际上已经成为共识所有的专家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们应该提早干预对，而且我们会发现越早干预他的可能对他的预后越好 但是很多人会问张主任那我们这个可能还没有您说的那些精神症状呢那您这个提早干预是给我们吃药吗？就是对症吃药，我们这也没症状，您这吃药是不是对我们的身体不太好？老年人又不爱吃药 首先呢，就是现在就是一个是我们这个说早期干预，就是说如果我们能确定 啊，但是当然了，我们首先我们要确定它，如果用药，您提到用药的话，就是首先我们得确定，哎，诊断了它确实就是一个早期的 AD， 对吧？早期的老年性痴呆，那我们就应该给它用上药啊，这种初制药，那可能就能起到延缓它的进展啊，因为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药品说明书也上也会讲，我们其实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初制药多数都是针对轻中度，实际上一个原因是它就是其实对于重度的来讲它的疗效并不是很好，而且但是现在大家发现呢，研究发现就是这些初制药它虽然可能对于这个认知功能的延缓程度啊，个体化差异很大，但是多数的研究发现呢，就是其实这些初制药啊，对于精神行为症状在早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所以实际上这些药物呢，就是一定程度上来讲，我们说对于患者是有很大的益处 的 啊，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提倡就是早期啊，如果确诊以后要早期去干预。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像您说的，我们还没有到达，还没有确诊，对吧？还不能确诊。那其实上现在这是也是有争议，而且也是研究的热点。那有很多专家认为呢，就是说这样的人啊，有一部分专家认为可能早期应该用药啊。虽然我现在没有达到诊断标准，但是我要用药 预防一下 啊。对，但是实际上他这个有没有效果，我们其实是要打问号的啊。那么第二个呢，也有很多专家提出这种非药物性的干预手段啊，比如您刚才说的，哎，我做一些认知训练是吧，其实就是简单的认知训练有没有作用呢啊，那其实现在多数的研究结果证实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啊，我们这种一些各种各样的这种非认知的干预，包括有的人认为，哎，我是不是给他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康复的治疗，一些运动，一些这个音乐治疗什么的哈，是不是有效啊？现在没有一个定论啊，但是总的来说，目前一些研究结果还是支持，比如说特别是像这种认知训练啊，所以国内其实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专家，他们就专门做这种早期的这种，包括健康老人，包括这个就是痴呆早期，比如轻度认知功能损害的这些，就我们还没有诊断到痴呆的这个老人，我们去给他进行这种认知训练。 这个我觉得可能全球的医生科学家都在慢慢摸索啊，因为医学的进步每一步都是非常难的哈。 是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像张主任所说的啊，就是对于痴呆，不光是我们说智力啊、记忆力受到一些影响，可能这方面的包括情绪、精神方面的哈，都应该关注。那大的原则是这样，我们接下来再细细说说啊。比如说早期的很多的一些痴呆患者，很多家属会说，哎呀，这个老人怎么现在冷漠了哈，就是突然之间不那么像过去是一个热情的哈，那样的一个老人突然冷漠，这种算是精神上的这种变化吗？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刚才提到的，就是有一些这个痴呆的患者，老年性痴呆的患者，他在早期可能就是以这个抑郁症状为主他为我们叫首发症状，就是我认知功能下降还没出现的时候，我先抑郁了所以有一些极端的观点就认为说，哎，老年抑郁就是痴呆的早期表现。 然后有人是这么认为的， 对，有一派学者认为，他说老年抑郁这个病它就是痴呆的早期表现。也有专家认为呢，老年抑郁是痴呆的这种风险因素。也就是说，你得过抑郁，你发生那个痴呆的风险就比较高。那实际上第二种观点是现在多数人认可的观点，因为我们发现呢，就是说老年抑郁的患者他本身来讲，他出现这个 AD 的风险要比正常人高甚至有的报道会发现可能高2到5倍所以呢还有呢，就是本身 AD 的患者，他刚才我提到他的前驱症状可能是抑郁，那么 当他在后面，比如说他出现认知功能下降以后，他往往也可能伴有各种程度的这种抑郁啊，就是我们讲的共病，所以这个抑郁和这个痴呆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密切，也是非常复杂的啊。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是北京安定医院在这方面还是非常的有经验哈，啊，就是说能够来让大家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哈。其实说实话，对于老年社会来说，家属就是一定得关心自己身边的老人，你观察他情绪的变化。尤其是像您刚才提到的抑郁啊，很多家属年轻的子女可能会认为，哎呀，可能是老头老太太这两天心情不好啊，或者是哎呀，他可能这段时间就是慢慢就安静下来了。其实发现这些苗头，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医学知识，最后的判断他的抑郁情绪、抑郁症状，到最后他的抑郁的这个最后的确诊，可能得交给专业的大夫来判断，是吧？ 对 啊，这个就显得特别重要一些。 对，因为这个老年抑郁啊，其实和非老年人群的这个抑郁差别其实挺大的啊，在临床表现您刚才讲到了，哎，他有什么表现，我们为什么不容易识别老年抑郁，就是因为他的症状往往我们叫不典型啊，因为老年人他本身来说跟他的这个生活环境是吧，我们很多老人退休了以后每天生活相对简单啊，社交活动也相对比较少， 是， 所以当他情绪低落的时候我们很难去识别啊，这就我们讲到的说老年抑郁的患者他的核心症状往往不突出，也就是说他没有表现出情绪的低落，没有表现出兴趣的减退啊，或者我们说精力体力下降，这三组症状是我们说抑郁的这个核心症状，那更多的老人会表现出什么，他的焦虑症状突出，老是紧张，担心啊，忧虑，总是说，哎，家里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家里的孩子是不是最近生活不顺心，然后呢也有一些老人呢他就会以这种躯体症状为主啊，他就这儿疼那儿不舒服，心慌胸闷，甚至一些严重的他会经常去综合医院检查，对，说我是不是得了心脏病，我是不是得了那个不治之症，然后我各种不舒服啊，去检查没有问题，他还会坚信说，哎，我就是得了病，他就我们说的他出现了这种疑病的症状啊，所以这一些病人他因为这些躯体症状或者是特别是这种焦虑啊躯体症状，他掩盖了他的抑郁症状，我们其实有个专有名词叫隐匿性的抑郁， 隐匿性 其实这种在老年人群中是非常常见的， 是，所以在这儿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家人的陪伴，家人的观察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哈，因为老人不高兴有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忽略了哈，这方面应该及时引起我们的重视，但是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到了老了时候他特别容易怒啊，特别容易生气易怒啊，这个有人说这也可能跟痴呆有密切关系，有这方面的说法吗？ 其实这个易怒 易怒呢，这个得看情况， 看情况 啊。那么我们有一些病人，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他如果在严重焦虑的情况下，他也会表现出情绪的不稳定，爱发脾气，老百姓说的啊，爱发脾气啊。那么也有一些患者，他确实就是情绪的这个稳定性差了，我们叫类似像我们说躁狂的表现是吧，他也会表现出这种易怒冲动啊，所以这个具体的症状和表现其实真的是千差万别的啊，就易怒啊，从表象上看他这个就是爱发脾气是吧，爱生气爱起急 是 啊，但是他背后其实挺复杂的啊，他有可能我刚才提到还有可能是因为躯体不舒服，他一个预警啊，因为我们经常碰到一些老年痴呆的患者，假如说特别容易怒啊，那我们最后发现是因为老人身体出现别的问题他表达不出来，然后他身体的不舒服反映不出来，比如说他肺炎了啊，感染了，那他整天晚上就折腾，然后发脾气冲动，然后因为他说不出来他的不舒服，那这个时候我们去一检查发现他是感染，然后我们控制了感染就发现，哎，他这个情绪不稳定就控制住了，那么还有一些老人呢，他可能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焦虑抑郁的问题，他也会表现出他整天心情不好，整天很烦躁，他当然就会表现出易怒啊，还有一些就是我说他可能在这个疾病过程中他会出现类似躁狂的表现啊，那么这种病人也会出现易怒，情绪不稳定，易激惹，我们叫兴奋话多啊，所以不同的情况可能我们会采取不同的判断，然后 针对这个情况采取不同的用药。 嗯，说到这个老年人，尤其是像老年痴呆哈这样的患者，在咱们安定医院的治疗，尤其是像精神方面出现这个症状，基本上是不是都是对症治疗更多一些？ 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刚才我说了，这个本身老年性痴呆的患者，他这种精神行为症状非常多啊，然后每个人还有不同的组合， 还有好几种跨着一块来的，是吧？ 对，比如说有的人他是以幻觉为主， 嗯， 所以家属会说，哎呀，快给我看看我们家老人是不是精神分裂了哈，那也有一些老人呢，他可能以这种焦虑抑郁为主，还有的老人呢，他可能既有焦虑抑郁又有幻觉，那也有一些老人以行为紊乱为主，比如说暴饮暴食，不知道饥饱，或者追逐异性，这些都是这个老年性痴呆的患者他可能出现的种种的这种精神行为症状。那么我们目前来讲主要的就是这种对症治疗，确实是，但是其实我们现在更提倡的是这种综合性的治疗，包括刚才您提到的这种家庭护理呀，这种康复呀，其实对于这个老人来说也是很重要，它和其他病不一样，药物是一方面啊，那么其他的方面包括这种护理包括心理治疗，其实对于这一些老人他是有很好的益处的。比如说我们如果护理跟上，我经常会跟我患者和家属说，哎，如果我们把这个老人的护理，比如说他的生活习惯给他就是纠正过来我们知道很多老年性痴呆的患者，他会出现睡眠节律的紊乱，我们叫做就是家属会说他不是睡眠少，他一天到晚呀也老在睡，但是他都是小睡，就是打盹儿，一会儿一觉一会儿一觉，然后他到晚上他就 不睡 了，兴奋了，我们都要睡了他不睡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护理就很重要，我们就说我们要纠正老年人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白天尽量给他安排一些适合他做的一些活动包括让他做参与一些社交给他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让他保持白天一个清醒的状态，这样呢再配合药物可能就会起到这种事半功倍的作用。 这是一个综合治疗哈，就是希望家属、医院包括病人都得配合哈。 对。 那实际的问问您，就是在您的门诊当中，这种病人家属、病人依从性好吗？就是首先对于吃药有没有抵触的这种情绪在里边，尤其是一看啊都是精神科的这个药，有没有觉得哎呀会不会我们家老头这本来就可能有点痴呆哈，有点傻，吃完了之后可能更严重了，有没有这种担心在里边？ 因为我们接触的，其实我们医院接触的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比较重的比如中后期的这种病人，所以家属都很多都是不堪忍受了，觉得哎呀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来向医生求助，我来向医院求助，所以对于去我们医院看病的，我觉得多数病人和家属如果我们经过良好的沟通的话，他们是可以接受的接受吃药的而且吃药呢是目前来讲对于这些症状是我们最快最短的时间最快速可以看到效果的，所以大家是比较认可的那么谈到依从性这边，因为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痴呆，它老年性痴呆它是一个目前没有办法治愈的， 是 那么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没有特效药的治疗，我们多数是对症治疗而且它这个疾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是进展性的， 对，越来越严重 它就一直在往前走，对吗？一直到它生命的终结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的疾病一定是 越来越严重 所以治疗可能从一开始就会延续到后面它需要长期甚至终身去服药去干预去治疗，所以这个良好的依从性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依从性说实话在门诊的话个体化差异很大有的家属但是我觉得可能这跟家属的这种文化层次家庭环境包括我们说经济条件因为其实现在来说我们这个痴呆的这个 经济负担非常重， 是 啊，所以一般的家庭真的很多，我觉得工薪阶层啊，很多都是在经济上他就不堪忍受， 好多人都得需要雇个保姆，他可能都是需要一定 的负担，他 的 照顾负担，他的医疗投入、 哎、 啊，他要用药是吧？他要良好的护理、 嗯、 啊，然后他需要这个定期的去检查、 嗯、 啊，包括他的躯体病，因为很多，因为他既然是老年人常见的疾病，老年人我们知道除了这一类病，他还有很多慢性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啊、心脏病，而且我们现在研究发现这些病人，比如说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病人，他发生这个痴呆的风险本身就高，所以我们会发现痴呆的病人有很多他都共病慢病、慢性疾病啊，那这些疾病实际上他也需要去管理，他也需要这种经济付出啊，所以但是呢我们发现吧，就是说如果这个家属非常配合、这个患者的这个经济条件又没有问题、又能有良好的这种生活环境、那么确实他的整体来说可能他的服药依从性，他的治疗依从性会好，他的预后相对是保持的。我们也有见过，因为我经常在门诊发现就有些病人就失访了，就看一次，家属说我就想确定一下，如果是痴呆我们就不治了、啊，那么你非常遗憾，很多时候我们反复的解释家属都不能理解，说那我们不治了、但是你就会发现他可能过半年一年他又来找你了，因为他发现老人进展的太快了，就是刚开始呢他，但是他这个时候其实就错过了这个治疗时机了、他就会说哎，我们当时来看的时候是因为发现有点蛛丝马迹、那这刚过了半年他都不认识我了， 是 啊，他比如说我是他闺女他都叫我姐姐了、我这没有办法，他晚上还不睡觉，那这个时候家属就会很着急，他会说那我还是得治、啊，所以 这个治疗的时机哈、就是听大夫的话、依从性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哈、 对， 因为老年痴呆他如果就是一直在说我们的延缓的进程哈、延缓的进程，就是像那种半年的就是突然之间就成这样的话，就是属于进展太快了哈、 对， 如没有干预的话哈、 那 可能很多人最后还想问问您，就是这个老年痴呆啊，我们的预后到底怎么样，甚至于有一些人说得了老年痴呆之后这人到底还能活多长时间，可能有很多门诊的人问您是吧。 怎么说呢，就是客观的说啊、这个病真的是比较让人灰心丧气的一个病啊、虽然我作为医生我要客观的讲啊，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放弃希望啊、整体来说呢就是它的预后是差的啊、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它是一个慢性进展性的疾病、就是说我不管做什么努力，可能对于大多数病人来说啊、如果他真的是诊断他是老年性痴呆，他肯定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啊、很多人他其实最后是死于并发症，因为我们会发现这个特别重度的晚期的这种老年性痴呆的病人、他整个他的运动系统受到侵害、他不能卧床，完全卧床、是吧，然后呢他不能吞咽了、啊，那么这个对于他自己来说，对于这个病人来说啊，对于家属来说，都是非常巨大的这种就是考验和折磨哈、就是老百姓会觉得真的是看着自己最亲近的人躺在床上、不能吃饭不能动是吧，那么很多人可能最后就是死于肺部感染、死于一些比如说他的心脏衰竭了、是吧，到后期他的一些脏器会出现问题了、那这个时候这个病人可能最终就走向生命的终结了。那么具体的他这个整体的病程，我们讲就是他能活多长时间，其实个体化差异是非常大的。因为目前我们第一个对于这个疾病的就是他的这个研究啊，就是说他的病因不清楚。其实还有一个难点，就是我们发现他的进展速度是个体化差异很大的， 有人快有人慢是吧。 对，那有一些人我们发现真的就是很短的时间，甚至一两年的时间他就进入一个重度晚期的一种表现了啊。那么也有一些人我在临床上看到有一些这个病人甚至可以保持10年20年啊，我们都见到。那但是他们有相当一部分人，我认为我发现啊，就是他还是因为坚持治疗了。你比如我们有一些患者，我们发现他自己家属会说我们从 20年前，从10年前我们就开始吃这个促脂药， 嗯， 吃到现在。那么最近一年它症状加重了，过去的十几年它都还可以，是在进展， 嗯， 但是进展的速度比较慢， 哎， 我们家属呢也能接受， 嗯， 但是最近一年就发现它症状加重了， 嗯， 或者说我们停药以后发现，哎，突然下降了， 嗯， 所以这也是很多医生会发现的一个现象，包括家属也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吃着药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这个药有多大的效果， 嗯， 但是一旦我们停药，我们发现它的进展速度加快了， 嗯， 它的这个症状变重了， 嗯， 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哦，其实当时这个药可能是有效果的。 有效果的。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张主任一直在说，就是我们的规范治疗哈， 嗯， 定期随诊，包括您刚才说的是全方位的， 嗯， 家人的包括的关心啊， 嗯， 心理的支持， 嗯， 包括有些康复治疗， 嗯， 这可能对于像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的患者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嗯， 虽然医学现在目前有些无奈哈，但是我们觉得全社会对于这个疾病的认知啊，然后对于这个疾病的理解，然后让大家一起来努力，我们也希望能够早日找到这种克服疾病的办法哈。目前来说，如果我们全方位的科学的进行治疗，其实效果还是可以的哈。 嗯， 也非常感谢张庆娥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给我们做了一些这方面的科普。可能随着老龄社会之后，更多关于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包括很多老年人罹患一些疾病的这种需求问题会越来越多，也是希望张主任有机会常来给我们做一些这方面的介绍，好吧？ 好的， 嗯， 啊，谢谢主持人。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李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